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 JJ， 我是 Leon。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 whatever.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news，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有趣设计。然后向你介绍我们全新升级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主题以及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99全年失货不离手，支付199会员名牌和纪念品不能没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啊，挺押韵的，你写的 必须啊。 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或者直接访问 anyway.fm/member。 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李阳上一次说在上一期的时候是满足了我的个人的两个私欲，对不对？ 对，满足了你的私欲。 那今天一定要满足一下李阳的私欲，对不对？ 那我们讲相机是吗？ 对， 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这样， 就是我是一个欲望更加强烈的人，我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对吧？一期节目没有办法完全涵盖我所有的欲望。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李阳虽然相机这门东西确实是挺爱好的，然后也玩的挺长时间的，但是如果真的要讲相机这种东西，它还是需要提前准备一下的。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心很虚，本身就是个三脚猫，对吧？然后 说的好像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你心不虚一样的啊。 还好吧， 好吧。 今天并不是说是一种从我这边要灌输一些什么东西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无非是一个像读书会这样的 啊。读书会这个内容，我们之前录的并不太多，其实几期观后感应该也能算嘛，对不对？ 因为就是本台1/2的员工不看书嘛，只看公众号，那怎么办呢？ 成了梗了。我们两个人相对来讲并不是非常学术派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不对？所以如果能够借助播客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推荐一些书目啊，或者说纪录片啊、电影啊，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式，能弥补我们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嘛，对吧？ 但其实我是很不喜欢就是所谓的推荐书单这种事情，无论是比如说跟我们这个本职工作的专业有关系的这种所谓的书单，还是其他的一些更加娱乐化一些的这样的一些书目的这个类型的话，其实我本身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主观上面会有一些反感，总觉得说推书单这件事情就跟我刚才提到的强行灌输一些什么东西 是一样的事情， 是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就会挺矫情的。但是其实你说读书会，读书会是什么呢？可能最后的结果差不多吧，但是从我自己主观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它可能更加平等，更加去权威化，因为 去中心化。 因为就像刚才姐姐有讲到的，对吧？其实我们两个人我不觉得说，虽然我作为设计师，我觉得我也挺出色的，但是我不觉得说我是个权威。 对， 我说什么都是对的。但是我希望说更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氛围，或者说我们做电台也是希望这样，就说我们两个白活这么久，对吧？那自然就说稍微看的东西比年轻的朋友稍微就说广了一点，多了一点，但是不权威。那我们希望说通过这样一个渠道，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可以把这个多看出来的这些东西就起个头讲一讲，然后如果你比我们更懂，那你帮我们来补充。 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其实我们在后台会员中心后台前两天已经预告过接下来这一期会录的有关的一本书嘛，对不对？ 啥书啊？ B is for Bauhaus 啊。 有讲过吗？ 有讲过。 我咋不知道？ 你看这个电台的运营就感觉 就充满了未知的可能性。 充满了未知可能性，就是我做了什么事有可能李阳不知道，李阳做了什么事也有可能我不知道，或者说我管不了，对不对？ 就这种形式我其实本人是非常喜欢的，我不喜欢这种就是特别怎么说 还要走流程还要 教条的东西、 哎、 对吧， 随性一点随性一点， 本身就不赚钱。 嗯，我前面想说就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有很多朋友看的账目要比我们两个人加起来都要多很多，对不对？看完也有，我们两个加起来就看了三张，随性，绝对随性。 嗯，既然已经说到这本书了，对吧、 嗯？ 那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它的书名，对吧 ？B is for Bauhaus。 嗯， 这个名字你听名字就看出来，就这跟欧美那种很喜欢列那种 A to Z、 嗯、 那种 list 那种。入门书籍，然后科普 的 这种东西，很一致的这种风格嘛， 这是一个很强迫症的命名方式，乃至于说这位作者的这个强迫症呢，他从这个就是书名 从书到 贯穿到了目录名。 哎，对对对，说句实话，这本书我之前没完全没听说过。 嗯， 李昂首第一次在给我推荐的时候，我就看了介绍， 嗯 啊，我内心是不接受的， 嗯， 总感觉就是 A to Z 这种 list 嘛，尤其是到那些。很冷门的那种字母 X 啊、 嗯、 对吧、 嗯、 Z 啊这种， 嗯， 其实你很难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条目。 其实我给你， 所以嗯， 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我会买这本书啊。 啊，你说一下吧。 我要反驳你一下。 嗯， 嗯， 我觉得就说首先我其实从我自己的这个阅读的经验上面来看呢、 嗯、 我可能因为之前看工具书工具类的书比较少，所以我没有这个就说你刚才提到的 A to Z 的这种基础读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印象。 嗯， 所以呢封面上面出现一个字母作为这个装饰的主体的这样的一个装帧设计的话， 嗯， 在我印象当中都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书 啊， 譬如说一系列的那个、嗯、哎那个是哪家读客还是什么的， 嗯， M 系列的， 嗯， 有什么第三帝国的兴亡啊什么什么的那一套的非常非常大部头的那个丛书都非常棒。然后那个我们之后会再讲到的另外一本是日本的一个著名的设计师长冈贤明的那个，他有一本小书封面是一个大写字母 D， 这些的话在我翻看的这个经验当中我就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书。 你看这种就是典型的以貌取人的人，对吧？看封面找书， 那是必须的，那是必须的。我不单是看书，像以前去买这个 碟， 买碟、买 CD， 我都是看封面的 啊。 特别是当你想初次尝试一些你本身可能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作者， 嗯， 或者说歌手的时候， 嗯， 一定是靠这个装帧看一看，哎，适不适合自己口味 啊？好吧。 所以你看其实 branding 很重要，对不对？啊， 嗯， 那再回过头来说一下这本书。 嗯， 嗯，你先介绍一下，因为之前我们也没只说了一个书名，对吧？也没讲这是一个大概讲什么内容的书。 我想先不说它是讲什么内容的。 哦，还要卖关子。 就刚才有提到嘛，为什么我当时会买这本书。 嗯，为什么呢？ 因为它封面设计的非常的非常的， 除了这个呢， 说简洁优雅好看 啊，可以可以可以。除了这个， 除了封面设计之外，我觉得它整本，我最早买的是纸书。 哎，纸书你是在哪里买的？我好像 某某书店吧，忘记了。 我找了一下， 西西弗还是什么，忘记了 啊。反正我线上找一下，我还没怎么找到，当然我没仔细找。 我最初买的是纸书版本的，然后呢，这个纸书的版本，它的书籍的这个装帧设计， 嗯， 做的挺好的，有可能。我觉得它应该是完全就说遵循了原版的那个的装帧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嗯， 首先这本书它自带了一个封皮、 嗯、 封皮是白色的，然后封皮的封面上面是一个大写的这个 B 嘛、 嗯、 对吧，非常醒目。你揭开这个封皮，把封皮平摊出来之后、 嗯、 你可以看到它的封皮的内侧是一个 A 到 Z 的、 嗯、哦，这是一个目录是吧？ 也不能说是目录，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它其实就是 A 到 Z， 26个字母、 啊、就列了一下。 对， 这我好像看到过、嗯。 对，并不是说每一个字母下面对应有一本书， 嗯，嗯 这样子。然后呢，揭开封皮之后的这本书，它本身的封面或者说封面封底，书籍是黑色的、 嗯， 书的封面上面的那个 B 呢， 嗯、 是个小写的 B、 啊，你下次把 我会拍一下 完整的拍一下， 我会拍一下。 哎，稍等，我先打断一下。就是你不是说你还买了本 C 吗？ 对， 这丛书整体都是一致的，是吧？ C 不是说会因为鲍豪斯的原因给他做一个特殊的设计或者怎么样了？会 整体的风格是一致的 啊、哦，了解。 但是 C 我买的是电子版 啊、哦，好吧。纸质书就只买了这一本。 纸质书我当时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边上有就说同系列的其他的书。 哦、了解。 嗯，接着说啊， 嗯、 就说为什么我觉得它装帧也很有趣呢？因为它的纸书挺厚的。 嗯， 它纸书挺厚，差不多有这么厚。你看一下，这个大概有几厘米？五厘米以上吧。 我看电子版感觉其实也不是特别厚， 可能是因为它用的纸张的克数比较、 啊、我了解， 对，所以书看起来是挺厚，当然不重、 嗯、 你把它的那个封皮揭开之后，你能看到它的就是本书的书籍嘛， 嗯， 它的书籍不是那种就说普通的直接拿那个胶去，大家有印象吗？如果说 大多数的书页其实都是在书籍部分你能看到一个很厚很厚的胶印、 嗯、 对不 对, 对，它那本书不是这样，他的那个书籍的话你可以看到就像那种手工制的那个书一样，打个方说如果整本书有500页， 嗯 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有500页， 嗯， 那可能说每50页他其实是把它作为一小册，然后10小册之后然后再把它缝到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装帧的，这个、 嗯、 我没有办法用很专业的这样的语言向你去表达，对吧？我之后会拍一张照片让大家看一下， 可以， 就是、 嗯、 通常来说这样的一个装帧的形式的话，你可以在很多这种就是说手工制的书册上面能够看到，你可以在我们以前我念书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就是比较厚的那样的记事本上面能够看到这样的，它的好处很，它的好处非常明显， 翻的时候特别，当它比较厚的时候翻的时候不会出现就是弧线特别明显，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隔着很难受， 对对对对对， 了解。现在其实很蛮多书应该都会有不同处理方法来避免这种问题嘛，对吧？ 就说这个阅读感受会让你觉得很好， 嗯， 然后同时它用的是比克数虽然比较厚，但还是再生纸，所以就说也不重，拿在手上的感受很好。 这是什么出版社出的呀？是国内的吗？ 国内的， 是国内的， 嗯。就像杰杰刚才有提到的，它其实应该是一本尚未完成的丛书当中的其中之一。 嗯， 这套丛书呢可能就叫做 A to Z of the Modern World、嗯、作者是，他的名字叫做迪耶萨迪奇，应该是一个那种东欧裔的英国人、 嗯、 看他介绍的话说是英国的那个设计博物馆的 director。 之前其实我买书之前我对这个人不了解，然后呢后来因为看这本书的关系就去稍微去在那个 Google 上面去搜索了一下，发现他其实写过非常多的跟现代设计有关系的一系列的一些书，可能也不单单只是这套丛书里面的。 哎、嗯嗯、我好奇，就你说他 A 到 Z 是国内没有出版权的，还是说他自己写都没写完？ 应该是没写完，因为我在英文的 Google 上面去搜索过、嗯嗯嗯、没有几本。 那是不是他是从 A 开始写，然后只 可能就跳着 几个、 嗯、跳着来吧、 嗯、 对吧，他能想到比如说。 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听你讲他这个大小，这个他整个的设计，我感觉这也是一个至少是小半辈子的大工程，对不对？26本。 嗯嗯，有生之年吧、 嗯、 对吧， 有生之年。 哎，金庸也写了26本书，对不对？飞雪连天射白鹿。嗯，哎，是26本吗？ 不是吧？ 哦，说错了， 差很多， 14本，15本，金庸写了15本书。 嗯，好吧， 对吧？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还有个月女剑， 啊， 对吧？ 很熟悉嘛， 对吧？哎，写武侠小说写了一辈子，写了15本，这个书要写26本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啊。 关键是其实后面挺难找的呀， 嗯、 还是我前面说的， 嗯、 你 X 你找写什么呢？ 嗯 ，X 啊。 啊 Model X， 你不是说要 X 打头的吗？ 啊， 如果只是 X Fire， 可以配乐了是吧？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那个，那不跑火车对吧？ 嗯， 刚才其实我们也讲过，其实 不跑火车怎么这么两个人捏加起来才捏了3张啊？ 慢慢来嘛， 有一张还是重复的。 关键一个小时里面不单单只讲这一本书，对不对，大哥？ 你后面也没看，后面我也没看呢、啊。 后面听我来嘛。 行吧，反正我看球了， 对吧？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只看了3张不到，所以呢， 没有 加起来去虫只看了两张不到。 其实我觉得从我的初衷来说，我也不希望在节目里面把整本书都剧透给你，对不对？我也不喜欢剧透。我觉得如果能勾引起你的兴趣的话，你最好去看一看，因为我觉得这本小说读起来就说挺轻松的，而且里面的一些观点或者说举到的一些例子的话，我觉得对于设计师来说其实都是挺受用的。 就像你前面说的，这跟我印象当中的 A to Z 这种类型的书确实不一样。就比如说，因为我只看了， 我们就说第一章好不好？ 就说第一章， 第一章 A。 第一章一上来就介绍了一件他曾经在一个旧货商店里买到的一件大衣。这件大衣呢， 我们先说一下第一章的标题 真实性。 我觉得这个标题其实就已经吸引我了。然后呢，杰杰刚才有提到说他买大衣的事情，对不对？你可以稍微说一下。 他买的这件大衣呢，其实是一件很老的衣服。然后呢，这件衣服它很多痕迹也已经很旧了。而且从风格上来讲，其实是跟现代的这种穿衣风格会有一些格格不入，但是他就觉得这个料子很好， 因为是一件军需品。 军需品，因为一看他说什么纽扣都是铜制的，必须得是军品才能用到这么好的这种料子。 是的， 然后他就觉得这上面肯定是有很多人的故事，然后包括它的功能性应该会不错。然后呢，他罔顾家人的反对，然后还是买来之后还是经常穿这件衣服。 是的， 他就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引子来提出了他这第一个观点。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感受还挺好的，是因为这跟我印象当中那种就是为了凑字数而列那么多个条目不一样，对不对？他就随便从人生的阅历、人生的经历以及过往的事情当中去介绍一件小事儿。这件事情其实 who cares 你穿什么衣服，对不对？但是他能够跟他想要表达这些观点联系起来，而且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也是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他就说关于真实性的他的这个观点是我非常非常赞同的。 不过老实说，我觉得他其实我没看过英文原版，我感觉中文翻译其实有点问题。就他的中文翻译的用词其实有点稍微有点生涩，就我不能说不准确，我只觉得他稍微有点生涩，给我的带给我的感觉好像就不是那么的活泼，不是那么的，也不是叫活泼，而是叫生活化。因为这第一个故事我确实，我觉得第一个故事我非常喜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说到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说，他反正在 Kindle 以及在那个得到上面是有电子版的，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购买阅读一下。 我建议你去买电子版，因为电子版的售价是纸质版的可能二分之一都不到。 得到上面反正我记得是36块，而且它是有那个免费试读的嘛。 Kindle 也可以免费试读。对， Kindle 也是36块。 我反正买的是得到上的。 我建议大家买 Kindle 了。 我建议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 因为得到也没给我钱嘛。虽然 Kindle 也没有给我钱。但是我是 Kindle 的这个 忠 实用户嘛。 对啊。 给他来个自来水也没什么嘛。 可以可以啊，我们继续这个。然后呢， 就是他除了以他的那件大衣举例之外，其实后面也举了很多个例子，譬如说布加迪的汽车，譬如说非常多的一些设计师会去做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做椅子。然后这些例子去指向了他要表达那个观点，关于真实性的观点，关于设计这件事情他跟真实真实性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乃至到就是说设计师在做的事情其实是一件很矛盾的一件事。设计师在妄图通过他们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设计行为去缔造这个物品的真实性，或者说这个原汁原味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已经使这件事情变得，或者说这个结果变得不真实了。 这就有点像那个量子力学里面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测不准原理嘛。 我看到这里我就会怎么说呢， 有点顿悟是吗？ 就身体里面突然之间觉得好爽啊。我想举个反例，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种感受，但是我可以再给你举一个反例。譬如说你去看国内的一些所谓的这种设计大会，在这些设计大会上面，每一个上台演讲的人巴拉巴拉巴拉在讲给你，灌输给你听他们的东西做的多牛逼，或者说他们的数据多好看的这个时候，你的心里是一种，我反正有一种膈应的感觉。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就生理不舒服。打个比方说，他在提倡的一些所谓的方法论真像他说的那么的就说大小通吃。 我也不认为说他们在宣扬的这件事情真的就是那么的伟光正了不起。 嗯， 然后呢，这个萨迪奇先生在他书上面，在第一章书的开头的第一章就在跟大家探讨这个设计的真实性的这件事情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举的例子，他提出的这个观点，突然让我觉得，对呀，就是这样的嘛。 嗯， 我们其实就是那么别扭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在做的事情跟我们的初衷其实是有一些矛盾的。我想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其中里面有一个小例子，那个 念慢一点， 不会有很多人在吐槽我们的语速已经很慢了嘛，对吧？ 没有， 他们都想用倍速了嘛？ 没有很多吧。 布加迪是德国大众汽车旗下的子公司， 嗯， 他们使用这个品牌出产两座椅的豪华跑车， 嗯， 哎，说到豪华跑车这件事情，我司这个二分之一的员工最近好像换车了，对吧？ 啊，怎么了？ 本来说今天让我试驾一下的，耿耿于怀。这种跑车产量很小， 嗯。 与大众汽车为大众市场生产数百万辆汽车的这个主营业务呢，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嗯， 布加迪的马蹄形散热器， 嗯， 散热器的格栅跟这个红白珐琅相衬的这个徽章， 嗯， 会让人联想到旧日的这种设计优雅的这个时光。 嗯， 这样的联系呢，进一步的使大众的这个品牌， 嗯， 增添了更多的一些品牌的溢价价值的特征。 嗯， 但是呢，他说从某种方面来说，他们其实并不是正宗的布加迪汽车了。 嗯， 就像另外一家也已经被大众汽车这个收购了的 兰博基尼 宾利 啊，宾利 他说宾利也并不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宾利了。 嗯， 这个真实性你说还存在吗？ 嗯， 提到这里的话，其实我也想跟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对吧？ 嗯， 大家听到莱卡两个字， 嗯， 会联想到什么？ 贵。 贵，对吧？ 嗯， 奢侈品，对吧？ 嗯， 会联想到一家具有浓厚的历史底蕴的，有差不多100年历史的这样的一家德国的精工的相机的品牌。 嗯， 这样的一个背景，对不对？ 嗯， 但其实现在的莱卡早已不是之前的莱卡。 嗯， 对吧？他现在其实是被一家私募基金控股着的。 嗯，但如果一定要从这方面讲的话，其实在资本市场所控制的今天来讲，嗯，哪有什么是以前传承的这种东西。对， 所以你说，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 嗯， 就说那这个里面的话， 嗯， 它的真实性的含量， 嗯， 或者说我们在说的这件真实性这件事情， 嗯， 它到底又是个怎么回事呢？ 嗯，太哲学了，我有点虚，不敢讲。 哎，或者我们再说另外一个方面， 嗯， 譬如说拿我自己来说， 嗯哼， 我喜欢上苹果， 嗯， 我喜欢上 Apple 他们的这个产品， 嗯， 其实是始自于 OS 8， 嗯， 然后呢，我其实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我喜欢上 OS 8的契机是在于说， 那个紫色， 我在 Windows 上面装了一个， 嗯， 就是当年的这个 macOS 的这个虚拟机或者说模拟器， 嗯， 对吧？然后在这个模拟器里面体验了一下 OS 8， 嗯， 进而喜欢上它了。 嗯， 那我想问的是，我在 Windows 里面体验到的这个 OS 8，它是 OS 8吗？ 啊，你还真的挺能扯的，我跟你说， 是不是？ 嗯。 然后还有啊，进一步去问，我当年因为这个东西喜欢上苹果， 嗯， 再之后它的 Aqua 风格出来了之后， 嗯， 使我进一步的感受到这家科技公司的与众不同。 嗯。 他们的产品， 嗯， 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一味的所谓的科技蓝的这样的企业， 嗯， 对不对？他们带来的产品不是这样，它有非常浓厚的人文色彩， 嗯， 让你真正的觉得说我是在用一款好用的产品， 嗯， 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嗯， 对吧？那再之后又过了非常非常多的很多年，在这段历史里面，我的日常生活是被 Apple 的产品包围着， 嗯， 但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经过了他的创始人去世，经过了新的 CEO 上台，经过了他原先的设计团队的一系列的一些重要人物的更迭， 嗯， 现在他们最新推出的操作系统叫 Big Sur， 嗯， 对吧？手机端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 OS 版本叫 iOS 14，那现在的 iOS 14 一系列的一些细节的使用的特征，或者说呈现的特征， Big Sur 上面的一系列的特征，其实又跟之前我们喜欢的 Aqua、喜欢的 OS8 大相径庭了。 对， 那它还是我们喜欢的 Apple 吗？ 嗯， 来你回答一下。 我觉得是呀。 为什么呢？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你一定要按照这种你对一个东西的爱细分到这种颗粒度的话，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聊下去了。 就我尝试来翻译一下 啊， 我其实的想法跟你是差不多的。 嗯， 我觉得它依然是之前的 Apple。 嗯， 我依然喜欢它。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还能从它现在，虽然它现在推出的产品已经跟之前可能说在一些表象上面有非常大的变化了。 嗯， 但是它的精神内核还是至少90%还是一致的。其实我们在谈到的这个真实性或者说正宗不正宗这件事情，其实是在说它的内核。 嗯，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是这个道理，但我个人更觉得作者他提到的真实性其实并没有延伸到这么 不，你不用去管他嘛。我们在讨论我们自己，比如说我自己在看完这本书之后， 你在看完这一章之后是吧， 看完这一章之后的感受看法， 了解 吧， 了解。 所谓的设计师在围绕着真实性或者说围绕着原创，围绕着正宗，这一些点在做的这件事情，本身的它的价值在哪里，对吧。我们可能就像书中所提到的，我们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产出其实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可能并不是说原汁原味，或者说原教旨似的这个原封不动的保留曾经的某一种状态，它不现实。 对， 如果那样保留的话，可能现在的人也不会觉得它好了，因为场景变了，使用的人变了，一切都在变。我为什么认为保留下来它就一定是好的呢？对于这个产品设计者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更加不负责任或者说更加开玩笑式的这样的一个做事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可能从我自己角度来说，我认为的话，保留内核，然后一切的一切的外在的东西，我们其实应该是按照这个具体的场景，按照具体的使用者，然后随遇而安的去做一些相应的调整，但是精神内核我们要尽可能的保留住。 但老实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还是看产品看品牌。举个例子，比如说就说保时捷好了。我觉得他， 你老是说我不了解的东西。 那保时捷，你大致还是， 我只知道它长得像青蛙。 对啊，就这就是它的内核，而且内核之一，对不对？不能说它内核可能更丰富点，在外观上，这是一个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头像青蛙一样圆圆的灯，然后嘴巴扁扁的那种感觉，对不对？这前提是因为它有自己丰富的品牌内涵，有它的赛车的历史，然后大家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豪华品牌，已经作为一个心理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接受度的。 哎，说到这里，我想稍微再问你一个小问题。 你说， 就是像保时捷，或者说兰博基尼，这种有比较深厚的赛车的这样一个底蕴的， 兰博基尼没有。 那又暴露了我的这方面这个知识的贫乏嘛？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些品牌，那我把兰博基尼换成法拉利，好吧？ 可以。 有浓厚的这个赛车底蕴的这样的一些汽车品牌，他们现在如果换成这个电车了，那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呀？ 这是一个总体来说可能它是有不同的变化的，但总体来说它还是一个趋势啊。 我们不说趋势，我们就说产品本身，就说他把他引以为傲的，或者说就是跟其他品牌最大最大不一样的这个，比如说汽车的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这一块东西，就是 那我觉得它的内核，终极的内核是对速度和极限的追求。以前300万的车才能开到3秒以内，你现在一部 70万的车就能看到三秒以内，这种对速度的追求本质上也是一种 对速度追求的这种内核吗？ 他们其实的精神内核就是关于这个追逐速度 啊 这件事情。 当然比如说也有人对于汽油机这种东西是有一种迷恋的， 嗯， 因为它在有些性质上面确实是比电车会好一点， 嗯， 就比如说它的这种声浪对不对，表现层面是声浪，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它可能汽油机在虽然它的燃油效率也不是热效率也不是很高，可能也就40%几， 嗯， 但是呢它在功率输出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从零到这个扭力从一开始没有转速到有转速，这个过程其实会给人一种，有些人会喜欢这种感觉，不像电车嘛， 嗯， 电车它等于是一上来就是那种感受的，就它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人他可能是喜欢以前那种内燃机的那种感觉的， 嗯， 那他可能会认为这个是内核，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对汽车来讲，它最重要的事情可能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对速度和操控这种追求。 嗯，明白。 嗯，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啊， 你说 譬如说你看球对吧， 嗯， 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2020年的曼联队， 嗯， 就是还跟你之前最初喜欢上的那个曼联队是同一支球队，你还依然会支持他呢？ 啊，说老实话，我以前喜欢曼联队是因为我喜欢福格森，福格森是一个在非常罕见的在教练职位上待了26年的这样的一个。 那么我们教授也待了挺久啊。 啊，怎么接呢？ 啊，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说你们的福格森老爵爷是功成身退了， 对 吧？对，啊，教授是被抛弃了。 都不光是被抛弃的，教练简直，教授简直是被骂下去的。 看一看现在换掉教授之后的阿森纳队， 嗯， 我觉得他就不是那支阿森纳队了。 嗯，所以你现在也不怎么看球了，对吧？ 对， 嗯。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是喜欢这种东西在里面的， 嗯， 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很明显的，在福格森走之后，几任教练，不管是穆里尼奥还是其他的几个教练，他成绩有好有坏，但我老实说我的关注度确实是不如从前了， 嗯， 但其实是在索尔斯克亚上任之后，不管成绩怎么样，我确实好像对这个球队的关注度 又提高了一点。 你是觉得有索尔斯克亚重新挂帅之后，原先的这个福格森版的曼联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些内核又回来了呢？ 对啊，有点精，那种精气神我觉得能够让我感受到以前那种味道，对， 嗯， 虽然战术可能不一样，人也完全不一样， 嗯， 但至少能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跟以前那种感受是有点一样。跑火车跑得有点远，回到前面那个保时捷啊，因为我举保时捷的例子是想说，因为保时捷你看它虽然每隔几年它的主力品牌911跑车还是会有更新迭代的，但是它是几乎是唯一一个品牌可以说从那个第一代911可能60-70年代的车到现在一代一代的全部摆在那边，它可以很自豪的说这是我们的传承。因为确实它有很多部分是外观，至少在外观上的相似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哎，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怎么要打断了？我还没说完呢。 哦，我想问问 你，你问、 啊，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从60几年到现在为止的保时捷的， 嗯， 至少是外观上面，它都会有一个一脉相承的这样的一个主观的感受， 嗯， 对吧， 嗯？ 这对于保时捷来说，大家会判断说这是保时捷在做一件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一件，至少是保意的这样的一个， 嗯， 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同样的事情或者类似的事情换到另外一个品牌，大家就会嘲笑他在套娃呢？ 所以这就是我前面想说的一件事情嘛。嗯，因为你是一个大品牌，你是一个之前大家认可的东西， 嗯， 你做成这么样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家喜欢，所以你每次继续坚持这么做的话，大家会觉得你牛逼。你这个打断确实是像我想说的那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它给大家带来东西有价值，所以它的传承我们也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有很多车，比如说大众那些车，就是它其实它的套娃并不是说为了传承，而是只是为了能够 节省成本， 然后从设计上来说，从工艺上来说，然后从零部件的角度来说，能够更节省成本。这种其实就会被我们给骂嘛。而且说白了，这种车这个套娃可能我们是从横向上来说它是有套娃，可能在几年比如说10年之内有很多车系都用相似的设计，但是你去看这种品牌，他们从前再推10年，往后再推10年，它的车肯定是会变的。只要市场长什么样，它肯定长什么样。因为对于这种以性价比以这种大众市场为主要导向消费导向的这种产品，它肯定是必然是群众百姓喜欢什么喜闻乐见什么，它就做什么样的风格。因为它就是为了追求大家的，它的目标不是为了引领大家的风格那种口味，而是去追逐大家的口味，然后满足最大部分人的那种需求嘛。 我们再扩展一下对吧，我们把它扩展到现在国内的 主流的这种 app 的这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呈现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嗯， 你看现在无论什么类型的国内的 app， 嗯， 电商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工具应用也好， 嗯， 或者说金融相关的这些 app 也好， 嗯， 他妈的 layout 都是一模一样的， 嗯， 你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吗？ 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它是一件存在即合理的事情，对对对， 无奈的事， 应该是这么说， 嗯。 其实我觉得你说这点也很印证我前面那种说法嘛，就是你去看现在这些很多 app， 比如说淘宝、京东，在上一个十年里面，他们的设计其实是一个标杆，就像你前面说的，顶上一个通蓝的 banner， 下面八大金刚，底下再列一些小商品的缩略图，对不对？ 嗯， 背都能背得出来这种 layout， 因为上一个十年至少从大部分这种相同的类似的这种产品，甚至是不怎么相关的产品来说，电商类的阿里巴巴的产品，它就是一个标杆，引领这个潮流的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这几年可能比如说短视频或者说抖音这种形式又开始变火了，那你会发现连淘宝这种产品它都会把直播以及这种不断下滑的这种东西放到他们的首页，甚至至少是比较关键的这种页面来作为他的首页，这种风格，因为这确实就是一个时代的更迭吧，就是他这些产品说到底还是为了满足最大量的用户，他们接受什么，他们喜欢了点什么，那我们就改成什么了。 嗯，所以就说我还想继续在这个问题接着往下问啊。 嗯， 那些就是反其道而行的， 嗯， 他不会单纯为了说要迎合这个市场或者说迎合大众的这样的一个使用习惯而去用这种就是说已经司空见惯的什么地方都在用的 layout 的这些 app， 嗯， 他们有价值吗？ 当然也有价值啊，我觉得凡是需要做出改变的，做出跟普通东西不一样的这种产品，它必然是需要有很多额外的这种工作设计以及开发以及各种相关的教育成本在里面的， 嗯， 那这些东西势必他肯定经过了，不一定这个经过的这个工作是向上积极的，但至少他是有一些额外的思考在里面的，那这些东西就会给整个行业带来价值，哪怕这个产品没有活下来，那他相关人员相关行业里面这种思考以及这种沉淀，我觉得它就是有价值的。而且总体来说，就像前面讲的，这种东西每个多少年它总会是需要一点变化的嘛。但凡是努力要做出不一样的东西，它无非两种原因，一种是市场原因，它就只是为了差异化而差异化，而另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它能提供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那种东西和感受带给你，就比如说抖音这种东西，你就以前没有四级五级这种视频，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做到开局就是视频，然后滑一下又是一个视频，但现在能够做到了，那如果我再用以前那种小图来点开再视频，点开再视频，效率就低了嘛。那所以我现在就要用更新的这种形式，往往也就代表着说，如果你做出一个跟市场不一样的东西，是因为你已经找出了一种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或者说你有一个不同的技术手段，或者说你有一个很牛逼的这种东西可以带给用户的。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有可能让更多的人沉迷，对不对？有可能让更多的人堕落，甚至有可能让更多人生活都受到了影响，但总体来说它总归是一个变化嘛，我觉得，对不对？这肯定是代表着社会在慢慢进步，当然这个进步方向肯定是螺旋式的，对吧？它不一定是那么的一直往前。 嗯，你的观点其实我 99.99% 赞同啊。 没有，我这没有什么观点，我这个观点我不是很普通的观点。 就是，我想接着继续再问啊。 啊， 既然就说 到底是我看了那本书还是你看了那本书， 我们 是怎么走到这里的？ 我们其实无非就是把这本书的这个观点做一个引子而已，对不对？ 嗯， 我觉得我今天想问，至少就说此时此刻我想问的事情已经超过这本书在，至少超过这本书的第一章在说的这些。 不过说到这里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之前我好像也推荐过看理想，是看理想吗？还得到他吗？我忘了，他们拍过一部纪录片，关于鲍豪斯的纪录片，其实只有上下两集， 我没看过， 就是梁文道跟那个， 那看理想呀， 梁文道跟那个陈丹青嘛，两个人， 那肯定看理想嘛。 反正我参考链接我可以找一下给大家，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嗯， 你就发现他们两个人谈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跟我们这种完全下聊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这个就是知识储备跟这个人生的阅历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面，对吧？我们只能抛砖引玉。 嗯， 不要打断我啊，我想继续接着。 哎，我操，怎么你打断我可以，我打断我打断你就不行了呢？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 人设不一样嘛。 我操， 嗯， 那我待会儿再推荐那个，你先继续说，你先继续说。 就是刚才你有提到过，对吧？嗯，其实这些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一个阶段，在某一些品类上面，希望去做一些创新，希望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的， 嗯， 带来不一样的一些结果的，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一件产品，这样的一件事， 嗯， 其实是对于这个 我们说广一点，对于这个社会， 嗯， 其实都是有一些比较正面的这样的一些意义和价值的，对吧、 嗯、 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 嗯， 为这个尽可能多的大众所接受呢？或者说为这些尽可能多的大众尽可能快的去接受这件事情呢？ 说句实话，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只能说是感觉，因为我觉得没有经过任何的证实。 嗯，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 我们这个本来就是个跑火车的节目嘛。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 嗯， 情况可能有点不一样。 嗯， 就是 怎么说， 你现在去迎合那些新的大众市场，反而去不是去做那些一模一样的东西了，而是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哎。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之前好像聊到宝马， 嗯， 大家可以发现最近 就大鼻子， 最近一两年，应该都不止一两年，可能两三年，然后到接下来他们做了很多大鼻子的车。给不了解车的朋友可以介绍一下，就宝马它的 一个 视觉品牌的前脸的一个特征，就是、叫双肾， 进气栅格是。 啊两个巨型嘛，对吧？ 对对对， 当然它不是完整的巨型，但你可以这么想象嘛。 嗯、 马路上这么多宝马车，你肯定也有感受嘛，对吧？ 五菱宏光好像也是。 啊、好吧，你这么说，我也这个画面感一下子有点强了。 啊，你继续。 反正一直以来都是他们非常稳定的一个品牌特征， 嗯、 非常好认。 嗯、 而且前面几代他们的主力车型，比如说三系啊、五系啊，上面这个双肾的这个其实变化不是特别的大。 嗯。 前面几代经常在玩的是它的前面那个车灯啊， 天使眼 啊，天使眼啊，什么泪眼啊，怎么跟这个结合、啊、这种比较多一点。但这个进气栅格其实 对，曾经有一段时间，其实我是觉得，大家叫奥迪登场、 嗯、 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不太靠谱、 嗯。 我觉得其实宝马的灯是做的既内敛又好看的， 但它其实奥迪的登场是从科技的角度来讲的，它科技程度上确实 是 高一点、 就 是 哎、对，就像你说，就它其实炫的成分很多，但其实我觉得就说它跟宝马比起来的话， 嗯、 我只是说我自己的感受啊、嗯，他们两家的这个灯的感受比起来的话， 嗯、 我觉得一个是暴发户，另外一个是 啊，了解。那我们再继续说回这个所谓 的事情， 猪鼻子，对不对？ 啊、 这两年你会发现他们所有的车的一个很明显的视觉特征就是它的猪鼻子在变大、 嗯嗯、 而且 甚至有一些车型就是都影响到下面挂车牌了。 对对对，之前的话可能你会发现几代车型它只是大，但是从今年的、 嗯、 比如说它新的四系啊，比如说 M3 M4 啊这种，它的那个进气栅格不光是大了，而是在造型上有一些不一样。 嗯， 而且呢它向上向下延伸，就像你说的， 是的， 向下的话它影响到挂车牌了、 嗯、 向上的话它已经跟 发动机的说到挂车牌这件事情、嗯、就又想到这个我台二分之一的、这个、 怎么又来了 我突然想到这个某一位这个很久以前的这个台湾女歌手的一首歌， 什么歌？ 叫悲伤朱丽叶 不要跑火车，今天跑的已经够宽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向上它会影响，甚至影响到这个引擎盖的设计，它会跟引擎盖有结合嘛、 嗯嗯、 再包括它的 SUV 车，因为 SUV 车型它本来就高，然后发动机舱也会更高、 嗯、 车也会更高，所以它这个面积就更大了。然后你看它的一些概念设计，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几乎不光是概念设计，往上梗图就会发现就 觉得不协调，对吧、 对，就已经大到那个可能整个车前脸都是、 嗯、就跟大家去嘲笑这个 iPhone 之后的 啊，对对对对对， 今后的未来款型可能后面是密密麻麻的摄像头一样， 对吧？它前脸就是密密麻麻，就全部都是那个猪鼻子。这个我也可以找点梗图贴在参考链接里面。然后这一代，老实说，我看到很多，尤其是我这个年龄的人，可能就是可能30岁以上的年龄的人，每天都在骂这个车型，出一部就骂一部，出一部就骂一部。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正常，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我确实也不喜欢，而且我是很明显的用脚站队的嘛。因为老实讲，我之前算不上一个宝马的粉丝，但是我觉得在 BBA 这三个品牌里面，我是坚定的站到这个宝马这一边的。 哎，我也是。相比起来的、 嗯、 矮子里面拔肠子的话、 嗯、 BBA 三家的话，我是觉得宝马是， 而且 各种意义上面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就是说坚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而且确实，说实话，我本来个人认为我接下来买的一部车肯定是宝马三系，我也不用想了。 嗯，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没有太多的。 结果买了悲伤朱丽叶。 别说悲伤朱丽叶，就是坦白跟你讲，就这次买车的时候，其实我有考虑过奔驰，我甚至去奥迪的店里面已经去摸了一圈了， 嗯、 但是我完全没有去宝马的店里面。 嗯、 但是反过来看，我很多的朋友，有年轻一点的朋友、 嗯、 或者家人、 嗯、 他们对于宝马的那个新的那个前脸认特度相当的高。 哎，是出于什么原因？你有问过吗？ 问过，我还真问过这个事情，他们就觉得敢突破， 嗯， 牛逼，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就是这样。就从设计的角度来讲，他们就是觉得完全推翻以前那些东西， 哎， 这给他们一种进取的这种精神。 那我再问个问题啊，就是你问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问过他们对保时捷的看法呢？ 这倒没有，这倒没有。 我就很好奇，就是说如果是同一批人，他会怎么去看待？ 但我觉得就像前面我前面提到的，因为这两个品牌它的体量，然后包括产品的保有量，包括它的定位本来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哪怕这两个东西上面你有双标，我觉得我也是可以认同的， 嗯， 我也可以接受的。 好吧，其实我并不，我问了你这么多问题，并不是说我对你说的这件事情有疑问啊， 只是为了那个过一下时间，对吧？ 不，我们不是这么肤浅的人啊，我们只是希望说把我们的讨论把这个范围更扩大一些， 嗯， 然后更发散一些， 嗯， 能够让此时此刻这个耳机旁的你，如果， 嗯， 哎，在我们发散的这么多部分里面，如果有一部分你感兴趣的话，那就可以跟我们产生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对吧，嗯， 对吧。说了那么多，其实我都非常的接受。 嗯， 那我想再举个例子。 嗯， 车我不熟，对吧？我说照相机。 车我不熟，我们这期说了多少车了 啊？我说照相机，嗯，都你巴拉巴拉再说嘛。 啊，哎呦我操， 对吧？悲伤朱丽叶啊，一会儿放一下这首歌。 没听过，啊，大哥。 我想说一下 照相机 跟相机有关的事情，还是莱卡公司的事。 嗯， 莱卡公司从1953年吧， 嗯， 至今它从胶片相机发展到现在的数码的旁轴相机， 嗯， 它的照相机的外观， 嗯， 也是像你说的这个保时捷， 嗯， 一样，尽可能的就是说原汁原味的， 嗯。 你现在最新款的这个 M10R 依然是90%跟1953年发布的莱卡 M3 的外观， 嗯， 以及说操控的体验都是90%的这个继承下来的， 嗯， 在这样的几十年的这个历史的长河里面呢，出现过一个异类，这个异类叫做莱卡 M5。 嗯，你之前提过， 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为什么莱卡公司要在70几年的时候推出莱卡 M5 呢？稍微说一下背景， 嗯， 就是当时莱卡公司快死了 啊。 它为什么快死了？为什么会在短短的20年间，从这个照相机行业的这样一个龙头企业，因为35厘米的胶片， 嗯， 或者说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全幅 毫米吧， 啊，35毫米，对吧， 嗯？ 我们所谓的这个全画幅， 嗯， 其实就是莱卡发明的， 嗯， 或者说不能说发明，是由他去缔造这样一个标准的， 嗯。 那为什么短短20年之间他死了呢？因为他被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那边的一众厂商所推广的一个叫新的相机的标准叫做单反， 嗯， 快干死了。快干死了。然后这个时候莱卡的工程师们， 嗯， 他们就是抱着一种卧薪尝胆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去推出了莱卡 M5、 嗯， M5 的造型操控然后功能其实都是你只要使用过你就会明确的感受到说他们是希望说能够做出改变， 嗯， 然后靠这个改变去重新提振莱卡的品牌， 嗯， 去提振它的这个品牌相关的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嗯， 能够让更多的用户重新去认同他们， 嗯， 他们的想法非常好，我在使用过程当中我也能感受到， 嗯，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发布了之后发现事实上用户一点都不买账，他们的核心用户一点都不买账， 嗯， 他们核心用户从各种渠道的这个发声都是在表示说妈的这是什么东西，你告诉我这是莱卡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嗯， 我的莱卡为什么要有测光， 嗯， 我的莱卡为什么大的像个饭盒，把曾经优雅的莱卡照相机还给我， 嗯，说到这里，哎，我又想联系到那个轿车了， 嗯， 其实这跟保时捷当时十几年前有点像，因为保时捷之前你看它的车系，基本上就那么几台产品线， 嗯， 一个它的主力跑车911， 嗯， 后来有 Boxster 就是那个偏便宜的那种跑车， 嗯， 虽然它价格相对来讲 普通人接受度会更高一点，但总体来说它还是一个跑车。然后呢它可能在之前有一个，就是你之前说有跳灯的那个，这也是他们一个产品线，这台产品线是比较特立独行，它是发动机啊什么布置跟普通车更趋近，然后更便宜一点，但总体来说它还是跑车。 嗯， 但是在现在保时捷马路上看到最多的那个车是什么？是它的 SUV 卡宴。 嗯， 然后那个车其实出来的时候跟你前面提到的莱卡那时候状况其实是很像的。 嗯， 保时捷还比较幸运，因为那个时候虽然之前的他们核心用户极力反对这个卡宴，嗯，他们甚至当时有很多， 但是很多东北老铁喜欢， 对，硬生生的把保时捷，因为你现在来说就是资本市场非常复杂，你已经很难说清楚是保时捷收购了大众还是大众收购了保时捷。 嗯， 但总体来说就是你别看保时捷它感觉上好像跟法拉利啊兰博基尼啊这种差不多，对不对？ 嗯， 就都是一些做超跑的，对不对？但是法拉利其实破产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在菲亚太平洋也不知道多少年了。兰博基尼的爸爸是奥迪，奥迪的爸爸是大众，大众的爸爸是那个保时捷。你可以认为这个地位其实完全不一样。那为什么？因为就很大程度原因就是他们当时推出了这个卡宴，然后一下子把市场扩到非常的大，因为它基本上就是用了大众旗下的那种轿车的平台，然后包上了保时捷的这种外壳，然后卖出了保时捷的价格。跟你的例子虽然结局不太一样，但其实这个过程是很像的，它都触达了核心用户的这些利益嘛。 对，我 只不过 我举这个例子，其实还是想要去让大家就是一起来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你今天问的问题好多啊。 就是如果当年莱卡 M5 为大众所接受了，那之后发展至今，莱卡品牌或者说莱卡相机会变成什么样？ 我说句实话，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可能，因为你说的这个时间点不太一样。 嗯， 你说这个时间点，你说的其实是它是七十年代嘛，就让我想起那个另外两件事情。 嗯， 一个是瑞士的表。 嗯， 瑞士表跟其实照相机，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程度相像的，对不对？ 嗯， 虽然表它可能价格单价甚至会更高一点，但是在那个年代，其实它反而并不是那么的奢侈品，它是一个平民相对平民化的产品，每个人都要有一块表嘛。你以前不是也有这个观点嘛，对不对？ 嗯， 只不过以前机械表，大家不是觉得机械表是一个豪华品牌的代言词，而是说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嘛，对吧？ 其实你先说啊， 啊， 我一会儿再补充一下我的观点。 但是他们当时就被日本人给干死了，日本人的石英表出来的很短的时间里面，全部被干死了。但他们的好处是跟莱卡是一样的，他们也自己的品牌往上收嘛，对不对？或者说往上抬嘛，打造出了这些传统，然后把这个东西慢慢的变成一种奢侈品，然后以这种方式给活下来。但是其实你去看，就是从市占率的角度来讲，就一下子就被日本人给打死了。再往稍微后面一点，八十年代你去看，那个时候芯片产业也是相似的情况，第一代的芯片都是美国人来发明的，然后包括那时候的英特尔，包括可能其他的一众很古典的这种半导体企业，这些东西其实一开始都是他们来发明的。但是当日本人在那个年代入局之后，就会发现我操，全部打不过了。英特尔以前可能有很大一块市场是做内存芯片的，但是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败给了日本人的这种。 哎，你说到这个历史对吧，其实我也从各种角度各种野史略知一二，是吧？其实我觉得日本人挺惨的，惹到了美国爸爸， 这一段确实挺惨的。 其实如果是一个合理竞争的话，说不定已经没有英特尔了。 对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几方面的，一个是就像你说很唏嘘，你看拳打脚踢欧洲人，欧洲人毫无还手之力，拳打脚踢美国人，美国爸啪啪两个耳光，就是这种感觉嘛。就正史野史我也不管，反正到时候我也给大家找一些文章，就反正确实美国人下了一些保护的一些条令，然后通过甚至可以从中国的话来讲叫行政手段来遏制日本的这种来发展，来保护国内的这些芯片产业，让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那片时期。而过了八十年代之后，你会发现因为日本确实它的发展陷入了一个萧条期，所以它的整个科技整个什么 就从这段历史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说日本人是地球人，然后美国人是三体人，然后三体人去把地球人的这个科技在某一个节点锁住了，然后你就再也至少在这一个领域上面你就再也没有办法去发展下去 了。其实这部分我觉得挺唏嘘的，就是你看起来有点像跟中国人这二三十年有点像，我们也是拳打脚踢世界上各个国家，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拳打脚踢的至少前半段的拳打脚踢都是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啊，比较全的工业基础啊等等这些方面，但日本人真的是靠这种 科技实力的全面碾压来达到这种，对吧？ 其实我觉得，就日本人其实也经历过这个，就说 劳力的这种， 对对，就劳力输出，然后到真的这个科技能力的这个输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在走日本的这条路，但是呢，我们可能面临的这个经济可能因为时代又发展了，对吧？我们面临的这个经济可能会比日本人面临的那个当时那个状况可能更严峻一点。 其实我倒还挺乐观的，因为现在年代确实不一样了，就是各种知识包括人才的， 对，我们跟日本唯一 交流， 就是说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很片面，对吧？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知识储备也非常的贫乏，我只能说自己的主观观点。我觉得我们跟日本人最大的或者说我们最幸运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并不是那个美国的殖民地。其实 殖民地这个词有点行吧， 日本本身就是美国的殖民地，韩国也是嘛，对吧？他们靠着美国的红利能够一下子窜出来，然后但是呢，他们也是因为美国的这个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这样的一个威慑存在，造成了说他们就是在某些关键的节点会被美国锁住嘛。 也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点来说的话，虽然我们面对的这个经济会更加的严峻，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殖民地的这个属性的话，可能在某一些角度如果稍微发点力的话，可能会有 我们的门槛比较高一点，但是我们的上限其实要远超过， 对， 对吧？我觉得这也有道理。对，确实经济体量上，就我觉得从现在角度来讲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包括人口啊，包括各方面，其实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挺乐观的。 但是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想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就像你说的，对吧？其实如果整体的这个实力要去再上一层楼的话，不能只靠一些软的东西，对不对？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从业的这些行业的话，我觉得其实都是软的东西，它再做的再领先世界其实 没什么用。 哎，就是到了一些关键的时间点的话，它可能就没卵用了。 今天的讨论有点像两个读着参考消息的人在那边。 没，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这样的节目才有意思嘛。哎，除了我这个我还想再。 不要够了，已经快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了。 不要，中间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剪掉的呀。 今天没什么东西好剪好吧。 让我再说一下。 留给下一期跑火车啊。 只说一本书然后跑了那么多火车不太好呀。 你这本书其实没怎么说好吗？这本书讲的是什么？是鲍豪斯。鲍豪斯我们今天讲聊过几遍。 我觉得他其实没有全部讲鲍豪斯。 这倒也是。 他说鲍豪斯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好吧，哎，那对吧，哎，我台这个二分之一的这个员工阻止我继续跟大家跑火车。那今天的话就我们发散的讨论可能先暂时到这里，对吧？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从另外一本书或者说另外我们最近看到的东西或者在做的一件事情再去做一些相应的发散。如果大家觉得这样的这个形式是比较有意思的话，对吧？ 下次我一定准备的更充分一点。不过说到鲍豪斯，就前面提到那个纪录片，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我记得好像它是在腾讯上面是有播出的，其实有点短，它只有两集，而且两集完全不一样。第一集是梁文道他去魏玛，然后包括去鲍豪斯以前的一个第一个学校以及后面的学校的原址，然后去里面拍摄了一些片段，然后他也讲述了一下那边的当时的一些历史。第一集非常的闲诗一点，但第二集呢，就他跟陈丹青两个人就完全是他们两个人的对谈，他们会聊到当时那些人当时的那些思想，然后包括当时那些人的一些转变，以及最早的艺术跟设计，以及后面这些匠人的这些一些关系。我觉得这些讨论至少对我来说我还是挺有启发的，还蛮有意思的。因为确实就像那样说的，那两位是不管从文化程度上来讲还是知识储备上来讲，我觉得都还是挺有料的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这个阅历放在那里，以及说他本身所在行业所产生的这样一个成就放在那里，就是怎么说，就是权威。他放的屁也应该是比较香的。 而且确实我感觉至少第二集下半集里面，两个人他们的整个过程谈话还是像有点像我们节目就这种，没有太多的修饰。 对，其实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看看陈丹青主持的节目，不要因为一些互联网上面的一些片面的对他的一些就说片面的评价而去损失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长者，对吧？来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引领，以及说梁文道的播客节目， 那个播客节目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料、 他们也拿了今年的苹果最佳播客， 那个我觉得是明智时归，真的是明智时归、无论是制作的这样的一个精良的程度，到选题，到梁文道本人他做节目时候的那样的一个形式、一个状态，不要以为只是对着话筒在讲话、你可以试试你对着话筒讲话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吧？ 我试过了， 对，我也听到了、完全比不上对吧？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快餐化的互联网时代带给我们的最大的便利，最好的这样的一些价值的东西，大家其实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至少尝试一下，不应该 很遗憾我没有做到，我那本书我只看了一章、 不应该只是把时间花在刷抖音上面，对吧？那个差不多就是这样。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吧。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悲伤助力也可以放了。 好吧。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免费试用一下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anyway.fm/member/member。 怎么那么别扭呢？ 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也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或者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Twitter 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这边同时我要吐槽一下那个微博，现在微博的登录手段实在是太恶心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我们更新最多的肯定是 Instagram 和那个 Twitter， 而不是那个微博。括号结束。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微时报。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荔枝 FM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2个礼拜之后再见。 再见， 拜拜。